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半条命的 DOTA 帝国威尔福半条命。今天呢，我要说的是一家总部设在西雅图的知名游戏公司 Valve Software 及威尔福软件公司。早期呢，在西雅图创业的公司啊，都有微软的背景，比如说 Expedia、Real Networks 等。那这源于微软在上市以后股票大涨几十倍，造就了一批衣食无忧又有想法的人。威尔福的两位创始人呢，也出自微软，他们是加布纽威尔和麦克哈灵顿。那这两位大神啊，都是非常热爱游戏的骨灰级玩家。他们作为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早期开发者，在微软混到衣食无忧之后，便决定自己创业开发游戏。两个毫无游戏开发经验的人啊，第一个创业想法居然是做一家游戏公司，那实在有点不可思议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并不想做那些相对简单的游戏，而是要做一款震撼全世界的游戏。那当然，老司机虽然不懂游戏的开发，基本功却相当扎实。那要知道，能够写操作系统的人，写程序的能力肯定极强啊。威尔福公司名由来已经不可考了，那这个看似普通的名字，并不妨碍它成为这20年里最有影响力的游戏公司。经历一圈考察以后，编程界的老司机，却也是游戏界菜鸟的两个人啊，决定实行拿来主义，用 Quake 的引擎开发了一款 3D 动作游戏。那这款被命名为《半条命》的游戏，在未来的20年间红遍全球，吸引了无数的骨灰级粉丝。游戏呢，不只是开发这么简单，它还需要发行商。那正好啊，当时同在西雅图东区的游戏发行商 Sierra Online 打算发行一款动作游戏。于是呢，双方达成了发行协议，威尔福的两位创始人接下来可以专心打造游戏了。这款游戏呢，第一次亮相是在1997年的 E3 游戏展，当时只是个半成品。所谓啊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，这句话永远都是成立的。威尔福的两位老司机啊，虽然初入游戏圈，但雏凤青于老凤生，他们的游戏半条命一登场，就吸引了大量的目光。这款游戏呢，和当时流行的其他游戏有一个显著的不同，那它既没有全场打打杀杀，也没有利用过场动画来讲故事这种老套的方式，反之啊，它的故事就发生在游戏的过程中，游戏呢就在故事中进行，极强的代入感让大家深切感受到了这款游戏的与众不同啊。E3 上一炮打响，让大家知道这注定会是一款大红大紫的游戏。然而呢，接下来的事情啊，就如同任何一款知名游戏一样，跳票发生了。本来呀，预计在1997年下半年能够发布的游戏，到了年底还是没有影子。Sierra Online 开始怀疑这个公司啊，是否真的有能力把游戏做完。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慢慢开始成长。游戏的开发并不顺利，老司机遇到新难题，确实没想那么多呀。于是游戏继续跳票，到了1998年春天仍然没有影子，夏天同样没有交付，在拖了一年以后，1998年感恩节附近，这款游戏啊终于上市了。半条命游戏一上市呢，就吸引了大量的玩家，市场评价不是一般的好啊，这无疑是个传奇。两个毫无游戏开发经验的人，在经过2年多的时间之后，通过第一款游戏一举站上了游戏界的巅峰。公司之后的发展呢，和其他人预想的不太一样。那大家觉得呀，成功以后，他们应该会迅速发布第二个系列。那很多游戏公司以往都是这样做的，而威尔福却有不同的想法。MOD 大法呢，在游戏里是很常见的一个东西，也就是说，游戏公司呢开放一部分代码或者工具，其他游戏玩家在此基础上制作扩展包。那有些时候啊，这种扩展包甚至是一个崭新的游戏。有的游戏公司非常支持 MOD， 但也有强烈反对者。威尔福的两位创始人呢，虽然是游戏开发界的新手，但确实是游戏玩家里的老司机，他们对于 MOD 是非常支持的。半条命成功以后，威尔福公司走向了一条阳光灿烂的 MOD 大道，半条命的大量代码被开放，而社区玩家开始了 MOD。 那这种 MOD 里啊，很多游戏质量都不低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反恐精英。反恐精英呢，完全颠覆了半条命的游戏玩法，和半条命的群员无差别大乱斗不同啊。反恐精英呢，是一款多人回合制射击游戏，那人物和人物之间也差异显著。从1999年推出 beta 测试版后，它就一直非常受欢迎。威尔福很开心地把反恐精英团队买下，加入了自己的公司。之后呢，反恐精英系列也发行了好几个续作， 这不仅让威尔福啊赚了大量的金钱，更收罗了很多游戏开发人才。虽然是大家都玩的 MOD 打法，只有威尔福赚得笑开了花呀。这个时候啊，创始人之一的哈灵顿因为理念不合离开了公司，开始长假。那并在此后呢，创办了新的公司，且被谷歌收购。其实啊，哈灵顿的离去始终是个谜，他自己没有谈过，纽威尔呢也没有谈过，我们在公开资料里也查询不到什么。但因为他的离去，2000年后的威尔福主要都是创始人纽威尔在管理了。在MOD大法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威尔福已经多年没有新作，市场上呢对半条命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。时隔五年后的2003年，威尔福终于展出了半条命二。然而时也运也啊，在游戏即将发行的时候，半条命二的源代码和其他相关素材被黑客窃取，公布在了网上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被偷窃的版本是个未完成品。未完成的半条命二不仅难玩，而且有无数的 bug， 让久久等待半条命续作的玩家大为失望。 而这种失望直接反映在销售上，那玩家们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表示啊，不会去买即将上市的游戏。最终呢，新的游戏发行商 Vivend Universal 决定放弃在2003年发行半条命二。 威尔福当然不是吃素的，而纽威尔和游戏玩家有着很好的关系，他决定出手。一边呢向 FBI 报警，一边让社区帮忙寻找那个罪大恶极的黑客。我常常啊这样想，上帝是公平的。有些人呢智商高了，情商就比较低，这次黑了威尔福的黑客也未能免俗。黑了威尔福并泄露了源代码的黑客主动现身，并且表示希望为威尔福工作。而纽威尔一边表示愿意提供职位，希望对方来美国，一边呢却和 FBI 联系，准备啊抓捕这个大胆的黑客。黑客终究是没来美国，就在德国被抓了。与此同时呢，威尔福和发行商也开始打起官司来。这场官司的主要争议在于，威尔福觉得自己啊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发行纯下载版本的半条命二，而不需要通过发行商。但是呢，发行商则认为啊自己摆断了所有的发行权限。这场官司打了一段时间，已经严重影响到游戏的发行，再打下去对谁都不好。双方庭外和解之后呢，这个屡次跳票、负面新闻不断的半条命二终于在2004年的夏天发行。此时啊，距离半条命一已经过去了六年。威尔福再走不辞也要打官司，希望保留数字下载的发行权，是和他呀正在做的一个东西紧密相关，那就是被誉为游戏界 iTunes 的 Steam 平台。他比起威尔福发行的游戏，在今天对威尔福的影响更为重要。有关 Steam 平台呢和半条命二的后续情况，我们下回分。